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星伦，同音顾晨，第65集。回北京后，白天左然会忙万里龙沙的剪辑特效，他请了很有名的后期团队协助自己讲述故事。左然不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，反而更倾向于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只是阐明了自己作为导演对万里龙沙的要求和期望，将 PASS 和 NG 的胶片分别交给对方，确定初剪、复剪、精剪、特效等的截止日期，并未过多干预素材的取舍、分解和组解。然而饶是如此，事也不少。此外，由于片子将于年末上映，左然也与星空传媒一道开始准备发行方面的工作。左然希望能将万里龙沙效果做到最好，为何修义也为自己赢得美誉十分忙碌。至于何修义，则刚投入到了歧路的项目，阅读剧本，理解人物。虽说歧路只是电视剧，何修义也挺开心，专心地等待签约仪式。何修义是真的喜欢演戏，不过何修义比左然清闲一点，偶尔得到闲暇，他都会去工作室找左然，陪着对方工作。他们约定等到万里龙沙上映，歧路杀青，便去国外度假，左影帝在国内很难的自由自在。左然与何修义都很喜欢接吻，舌唇交缠，呼吸互换，很有快感。何修义觉得身体上的快感是件神圣的事儿，它很原始，是人类的本能，然而只有深爱的人才能给他最极致的体验。肉体与心灵一起明白了什么事情，在最坦白的欲望中探查最神秘的情感，因此何修义总不轻挑的、虔诚的挑逗左然，心里希望对方能够回应他的挑逗。幸好左然真的是不禁逗的。左影帝表面高冷疏离禁欲，然而只要何修义稍微一撩拨，左然便会眼珠颜色变深，将何修义搂在怀里狂热的吻。这天是何修义即将出演的电视剧《歧路》签约仪式的前一天，何修义挺高兴，马上要签约了，说明不会再有什么变故，等到明天上午一切便能尘埃落定。在圈子里待了几年，何修义自然很清楚，在签字盖章前什么都不能信，任何事都不是板上钉钉。圈中的人太能忽悠，聊天都仿佛是名为听我讲到哪儿你能猜出我是编的一种奇怪的游戏。走进左然的办公室，何修义见左然正在观看电影《万里龙沙》粗剪版本。左然见何修义来了，撩起一个笑容，捉过何修义的右手，五指插进对方的指缝，十指相扣，一同观看。屏幕上放映的是齐建飞追车的一段。 修义， 嗯， 前些年我思考这个故事时，脑海中全是画面，你的动作，你的表情，如今终于是付诸实践了，完全重叠，分毫不差。 何修义抽回手指，站在左然办公椅的旁边，垂眸看着左然，而后突然伸手挑起左然下巴，微微的躬身吻了下去。左然扬着脖子，呈现出了一个很美好的弧度。一吻结束之后，左然关了视频。怎么关了？ 哼，分心啊。 啊？ 明天的签约仪式在哪儿？ 北京国际饭店。 嗯，让司机送你去。 知道， 片酬也太低了，下次我给你谈。 何修义却漫不经心。 家庭年收入高不就行了？ 左然又想问何修一，然而就在这时，何修一的手机收到一条微信，来自工作室为他安排的经纪人。微信上是几张截图，何修一一张张划过，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 怎么了？ 齐璐的事。 出变故了？换演员了？ 何修一苦笑一声，将手机递给左然。 对，换演员了。 左然一边接过手机，一边眯起眼睛。 我的人，我工作室的人，他们都敢随便换了。 换的演员并不是我，是饰演弟弟的演员。 剧组早把齐璐合同发给了何修一了。合同上面条款很细，但是并不会写其他演员们的名字，临时换角的事也是时有发生。 那与你有什么关？ 细字还未出口，左然便从微信图片中的聊天截图看见，的确是与何修一有关系的。聊天记录清清楚楚显示，另外一个主演刚刚确定被柳阳婷替代。齐璐当中兄弟两个是双胞胎，一卵长得比较相像，但不完全一样。现在片方临时换掉另一个主演，柳阳婷取而代之。何修一、柳阳婷长相相似，但明眼人也能分辨出来，正好符合剧本的设定。何修一与柳阳婷将分别饰演哥哥和弟弟。何修一将担纲圆滑世故、阴雨消沉的哥哥，柳阳婷则担纲天真烂漫、活泼外向的弟弟，二人兄弟情深，真挚动人。左然一见这个名字，手掌便又开始发痒，将手机还给何修一。 柳阳婷，哼，究竟哪儿来的脸跟你演对手戏啊？ 何修一摇摇头，老实回答：不知道。他没有敷衍，他真的不知道柳阳婷哪儿来的脸呀。 话音刚落，他的手机忽然弹出了一条微博转发提醒，柳阳婷说将与何修一前辈共同出演齐璐这部电视剧，此前有点误会，希望可以借此机会冰释前嫌，真正了解彼此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讲，讲得不好，哎，就这样吧。这条微博热门转发里边有几个人在拼命的带节奏，什么相信市场误会，柳阳婷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。左然浑身的毛都要炸了。 冰释前嫌？哼，难道我还误会他了？ 何修一连忙安抚道：啊，没有没有，当然没有。 说完还轻轻摸了摸左影帝的肩膀，两手一起从脖颈往肩头顺了一顺。仅仅几分钟后，剧组项目策划便将柳阳婷拉进了微信群。在电视剧项目当中，影视公司有时会自己建剧组，有时让导演拉团队，齐璐属于前者。柳阳婷一进微信群便礼貌地与策划、制片、导演等人打招呼，貌似十分乖巧懂事。何修一沉默地看着，装不在线，却没想到一分钟后忽然收到对方的信息。 修一前辈，此前有点误会，有些事情是我团队中人干的，我很生气，早就已经将他开了。进组之后请您吃饭，让您了解。其实大家眼光也不很差，我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希望可以借此机会相逢一笑泯恩仇，多个敌人不如多个朋友，是吧？ 我能看吗？ 虽然他是对方爱人，但何修一不愿让他看的，左然一眼都不会瞄的。 当然。 此时他也有一些明白了，柳阳婷自从被左影帝公开骂过之后下滑了。左然十分神奇，这两年来简直就是垄断级的偶像，演好 身材好，智商高，情商高，学历高，演技好，个性特别，高不可攀，粉丝十分的死忠。阻然也让许多偶像明星明白，人好有亲和力并不一定讨喜，高高在上可能反而事半功倍。简单来说，人都犯贱，不过也一直没有人能够成功的复制阻然。而左影帝出道多年唯一一次出离愤怒，就是对柳阳亭，粉丝自然护着偶像，有组织的反柳黑柳，总是怼柳阳亭。若是换个新人明星，可能还巴不得左影帝公开骂骂自己，把自己骂红为止。可柳阳亭完全不同，作为当红的小鲜肉之一，他已经有了很大的知名度，因此十分重视名声。这一年来，因为那一次事件，柳阳亭有许多粉丝脱粉，粉人也需要成就感，就是粉柳阳亭这事儿讲不出口，容易被人嘲笑，爬墙便变成了一个正常的选择。与实力演员不同，鲜肉偶像资源全靠粉丝撑，粉丝少了便下滑了。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顾晨。